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64首。书编是张桥。吊脚断清秋，征人倚戍楼。春风对青冢，白日落凉州。大漠无兵主，穷边有客游。凡情似此水，长怨向南流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